从网少儿艺术教育四大校区联动招生，未来假日花园示范校联合龙湖天街校区、雄安新城校区、孔雀城校区精修招生季联合发布，童模是童年的一种生活态度教育理念，让孩子置身知识与美感的体验空间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北京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童模少儿艺术教育，我们为孩子带来的还有更多。家长预约热线010-6757-1696，6757-1696。畅快的葡萄酒大战，海报的 DJ 音乐，璀璨的灯光盛宴，9月15到17号房山长阳莱恩堡葡萄酒嘉年华，让您换种方式体验葡萄酒的魅力所在。咨询热线010-8036-0997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、强大的媒体平台、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最完美的遇见，流动的光阴。岁月的声音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各位小伙伴们，我今天要出发去赤峰了，所以心情相当的开心。我们第一天的游玩景区呢是倒须沟景区，晚上呢是住在赤峰天王国际大酒店，明天呢会去往蒙元文化城，还有达达县、热阿县，这些地方到底有什么精彩之处呢？接下来让龙爷给你详细的介绍一下。明天早上呢，我们先会前往蒙元文化城，然后参加那达慕，吃完午饭之后呢就参加草原那达慕盛会，看看赛马呀、摔跤啊，看看精彩的歌舞表演啊、顶碗舞啊、马头琴长调之类的，还可以现场看熬奶茶、奶制品、皮制品、毯制品、肉制品、马鞍、马靴之类的生活用品的制作，然后再行驶在美丽的达达县上，到达黄岗梁呢之后转入到热阿县，一路上内蒙最美的五彩缤纷的草原秋色美景呢都会尽收眼底。明天晚上在到达热水镇之后呢，美美的吃个晚餐，再泡个温泉，哇哦，光是听就已经觉得很向往了，有没有？更多的精彩内容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。 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，我们曾经选择相逢。